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一站式网点增加到540家，北京医管中心消化内科协同发展中心门诊量年均增长12%，北京颁发首都慈善奖，20名个人、3家企业、7家慈善组织获奖，新书《金融伴我成长》大学生版发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从今天起，本市交管部门再次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540家，在540家便民服务点可以直接购车、登记、上牌，无需提前预约。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网站主页公示，市民可以自行扫码了解具体的办理流程和办事地点。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截止时间是今年的10月31号。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北京市消化内科协同发展中心建立4年来，中心各单位门诊量年均增长 12%， 整体消化内镜操作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20%。 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消化内科协同发展中心啊，对于普通人看病有怎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呢是我国居民常见的疾病，同时呢胃癌啊、食管癌、大肠癌、肝癌等消化系统的这个恶性肿瘤呢也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那如何来提高这个消化道疾病的诊断水平，而且达到同质化的这个诊疗服务呢？四年前的时候啊，在北京医管中心的牵头下的，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牵头，这个北京市属15家医院设了中心，而且创立了3级的管理模式，提升了这个消化内科的诊断和治疗水平。那我这看到了一个统计数据，那中心各单位的，大家最常做的这个消化内镜的检查，那作为目前消化疾病诊断最常用到的一个技术，需求量更是直线上升。那么这个整个的中心单位呢，从加床位的配置，而且优化流程，而且还有开展周末各据统计的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整个消化内镜的这个操作水平年增长率是达到了20%。 那么协同发展中心对于本市消化内科科研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看到呢，他们现在的是围绕这个临床研究，市属医院和国家消化中心的合作，共同来这个创立了很多平台。比如说，他们目前已经搭建了遗传代谢性肝病的这个临床诊疗的研究体系平台，还有我国呢首个遗传代谢性肝病的注册网。在这些平台和样本库的建立呢，这个整个的比如说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新药的研发技术规范，就缩短了他们的时间，提高了效率，达到了10倍。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报道，谢谢，再见。 谢谢。 今天下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指导，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主办的首都慈善奖项颁奖暨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在北京正大中心拉开帷幕。会上宣读了第3届首都慈善奖表彰决定，王震等20名慈善个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爱心企业，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等7家慈善组织荣获殊荣。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边边，听众朋友好。 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都慈善奖以及评选的过程。 好的，这个首都慈善奖的这个获奖者呢，是千千万万个慈善人、慈善组织的优秀的代表。那么这项活动呢，在评选过程中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网络投票期间呢，这个网页的访问量已经高达1.15亿次，参与投票呢是达到了4332万人次。那么大会呢，公布了10个得到资助的公益创投大赛优胜的项目名单。 那么这次这个公益创作大赛采取专家评选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网络投票期间呢，共有965万人次参与到投票中，网页的这个访问量高达2000多万人次。那最终评出10个优秀项目。那18家社会企业和爱心机构，和这个评选出的优秀项目呢，也签订了这个资源扶持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扶持项目是药神计划。那么代表所有的优秀项目面向社会发出了这个搭建大病救助平台的慈善音乐会的邀请。那么首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需要行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更需要大众传播的助力，为慈善发声，为慈善助力，也是中国媒体人的一份责任。那么在今天这个会上呢，12家媒体共同发起成立首都慈善文化传播联合体，我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就是其中的一家。冰冰， 嗯，好的，感谢静清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小白如何学理财？财务管理怎么做？今天北京银保监局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布新书《金融伴我成长》大学生版，从官方角度普及金融知识。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这本书有怎样的亮点呢？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嗯，好的。那去年呢，北京银保监局是推出了《金融伴我成长》的小学生版。那么小手拉大手的这个金融宣教理念也是得到了初步实践。那今年呢，银保监局是接力推出了《金融伴我成长》的大学生版，也是希望通过这本新书的发布，为大学生群体来提供学术和实用并进的金融知识。那我刚才也是拿到了这本书啊。那这个新书是分为了8个章节，一共145页，包括概论、金融就在我们身边，钱要规划起来，珍惜我们的信用名片，当心别踩陷阱等。那通过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插图，还有丰富的案例呢，是方便各个专业的大学生读者无障碍去阅读。那发布会现场呢，主办方也是向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8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赠书。那我今天也了解到，未来呢，北京银保监局还会围绕金融伴我成长这个主题，建立健全青少年的金融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工作机制，那么也是推动各部门单位学校来形成合力，共同为青少年的这个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那比如说会利用这个课堂教学的优势，适时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组建金融的兴趣小组，这些金融宣教活动形成丰富的线下宣教模式。同时呢，也会充分发挥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的作用，依托微信、微博、网站还有短视频 APP 全方位立体式的集中打造青少年的金融第一课、金融风险发布、金融案例解读以及金融知识咨询这4大金融知识学习空间。那此外呢，今天发布会现场也是第一次向社会发布了由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指导和北京银保监局共同推出的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护航幸福晚年这样的一个示老的金融宣传片。那北京银保监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透露说，下一步呢，北京银保监局会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来优化金融知识的普及方式，聚焦一老一少，带动中间的群体，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教育，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一定。 嗯，好的，感谢史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今天图书原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作为颐和园博物馆的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展览展出286件套福寿文化题材的国内文物及外销文物，分为福寿绵长、寿山福海、福寿万象、福寿满堂以及福寿幽童5个展览部分。展览展期为9月28号到明年的1月8号，展览地点分别为颐和园博物馆与德和园办戏楼展厅。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雅雅。雅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3个方面。一是表扬工作人员认真履职。李先生反映， 自己跟爱人都是患有耳石症， 在丰台区丰台南路99号丰台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大夫李世红女士服务热情周到，任劳任怨。 张女士反映， 9月27号下午 在西黄村公交站乘坐 977路公交车， 车牌尾号307号， 开往航天西桥方向，期间自己手机不慎丢失， 公交保安给捡到并归还。 方先生反映，通州区李远镇群芳一元小区居委会主任最近一直加班加点的带领团队在对楼道内的电动车进行清理，成立业委会也是主任代替管理，很负责任。二是反映希望增设充电桩问题。刘女士反映，昌平区沙河镇博达小区内没有安装充电桩，居民充电不方便也不安全。王女士反映， 住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民安小区，小区到现在还没有安装电动车充电桩，存在居民进楼充电的安全隐患。温先生反映，家住房山区延村镇金水洼小区，小区没有安装充电桩，因禁止电动车进楼故充电不便。三是反映公共场所防控不细致。赵女士反映， 自己去了大兴区凯德茂商场、永辉超市、天宫苑店，超市内有人购物不戴口罩。工作人员也不管。王先生反映，门头沟区永定镇丽园庄七地块方圆六合市场门口没有人管理，进入市场的人员也不戴口罩。李先生反映，丰台区西四环南路店多点便利超市不测温、不扫健康宝，店员也不佩戴口罩，存在安全隐患。 以上问题一二三四五热线都及时转交给责任档案办理主持人。 那么一二三四五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常女士反映，家住在丰台区云岗街道张家坟北里小区12楼2单元，小区内6层公共阳台屋顶漏雨，接到群众诉求后，云岗街道朱家坟西山坡社区和守华物业核实，物业已组织维修人员现场查看。 张家坟北里小区12楼2单元601为鸳鸯楼， 两户居民共用一个走廊，走廊顶部漏雨导致照明灯不亮，物业已经进行简单处理，防止漏电发生安全隐患，并计划于天气转晴后再进行详细的检查和处理。目前物业工作人员已将漏雨点修复完毕，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雅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PM10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屋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猩猩正在那玩耍呢，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以上为广告时间。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